向往。 悠悠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，都是假象。 再相约，就让情分。